沃敏射马六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咁呢场咧就一号胆啦，啊，即系如果 win pay 投注一拖二三六九，一拖二三六九，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六九穿匀佢。 所以咧，阿教主第六场嘅心水就攞十号嘅赤马红枫做胆啦。配角就系二号好运宝宝啊，三号黄宝，六号快利宝，七号好拍档。 咁所以咧呢一场第十一场咧，咁啊教主嘅提供就系十四号嘅超速啦，做胆啦，就拖一号嘅加州十大，二号嘅一定美丽，三号嘅保罗成全，同埋四号嘅心中有马。 所以我的心水咧，第一場咧，我的心水就係攞十二號天赐寶做膽啦，配腳就係一號嘅古浪順風啦，三號順意寶，四號進爵士同六號寶麗山輝。所以咧，教主第六場嘅心水就係攞二號俏芳華做膽啦，配腳就係四號嘅湛江醉醒，六號真感，七號仲德威，九號天衣無縫。 喂，而家已经系月头啦，沃敏射马已经开卖，月费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沃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2021年嘅沃敏踩场，2021年嘅七月一日嘅沃敏踩场，同大家见面啦。 哦，见到我啦，见到阿台长啦。咁啊，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个新嘅录影室、啊，咁啊，但系都。而家睇到個畫面都 OK 嘅，即係我攞個 Facebook 睇下嗰個直播，其實都 OK 嘅。但我喺部電腦睇咧，就你嗰邊咧，而家就係個背景黑色啫，冇咗嗰個電視儀喺度咁解啫。但係你個樣子都好清楚嘅。係，咁而家都係喺度試緊啦，應該都 OK 嘅，慢慢再執啦，係咪先？最緊要咁大家聽到我哋講嘢得唔得啊？而家。 反應 OK 嘅，啲反應 OK 嘅， 留言回應一下啊，聲音嚟。而家我睇到，即系我攞部手機出嚟睇嗰個畫面咧，就好正嘅啊 ，OK 啊，咁都 OK 嘅。而家係啊，呢、這個係 YouTube 我嗰個頻道嘅，我而家睇緊嗰個係 YouTube 黃毓民頻道嗰個直播。咁而家其實都好清楚嘅啊。今日台长写了一篇文就帮共产党赠庆、中共党庆、突出一点就是一种有勾结外国势力的组织。这个讲法就比较简单一点，其实这个大家要看我的历史在笑义容共与清党、我们都将共产党成立的背景呢，即系同当时嗰个国际形势咧，都做咗即系一个分析。根据我哋自己嘅研究同埋搜集嘅资料，系嘛？呢个系成个即系俄国革命之后嗰个东进政策嘅一部分嚟噶嘛？要搞世界革命，列宁要搞世界革命，所以列宁其实对孙中山冇好感嘅。佢认为孙中山嗰个系资产阶级革命嚟嘅。咁所以中国共产党。话呢个孙中山是旧民主主义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系咪？唔系无产阶级革命，那个是资产阶级革命。咁你共产主义你系要消灭资产阶级噶嘛，系咪？咁但系即系佢都肯定，即系佢推翻满清啊，即系嗰个所谓将呢个即系封建专制帝王嘅统治推翻嘅嗰个贡献，系嘛？咁但系就系定性佢系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而列寧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是吧？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是將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送到來中國嘛，大佬，是吧？所以我在那個歷史在笑，我們現在製作，即是全新製作那輯有字幕的，還有經過剪接， 咁啊，今晚呢個節目播完之後咧，就播第一集嘅即係上集啊。咁啊，跟住禮拜四，即係一個禮拜播兩次嘅。我哋就本嚟一個鐘頭嘅節目就剁開佢係半個鐘頭一次，其實都冇廿零分鐘嘅啫，係咪？因為我哋誒剪咗啲即係當時係我一個人喺度咁喺度噏噶嘛，咪有啲可能會重複啊，咁啊剪咗，咁啊剪翻緊啲，配曬字幕，咁大家就清清楚楚。即係我喺頭嗰幾集，我又將呢、這個即係所謂成個國際形勢，呢、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啊嘛，係咪？全世界都喺度壓迫你中國，屌你啫，係咪？當時嘅北洋政府係咪出席巴黎和會簽下城下之盟，唔係衰過滿清政府，咁先引發五四運動噶嘛，係咪？咁但係係俄國人係咪發咗兩次呢個即係宣言對華宣言係咪表示即係對中國即係友善嘅態度係咪？咁啊令到即係孫中山覺得，咦？而家我要統一中國係咪？我要即係北伐。喂，真係要有啲國際友人支持先得㗎，係咪？所以孫中山基本上亦都係當時嗰個人嘅 mentality， 就係喺佢所處嗰種政治環境底下，係咪？佢要令到國民黨可以復興，用翻今日呢、這個即係、就是、習近平講嘅廿六次復興嗰兩個字，係咪？國民黨可以復興，係咪？中華民國可以復興，係咪？佢就必須要解決而家嗰個軍閥割據嘅局面，係咪？咁國際友人最可靠嘅係俄國人啊嘛，係咪？咁所以咁咪聯俄咯，咁聯俄咁咪梗係要融共啦，係咪？1917年就俄國革命成功，係嘛？十月革命，1919年咧列寧就成立第三國際，係咪？你成立第三國際就係佢推翻咗呢個臨時政府之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之後，係咪？喂，同埋同呢一個第二國際對著幹，然後成立第三國際，係嘛？其中即係東進嗰部分，咁咪結合呢個李大超、陳獨秀佢哋喺北京、上海嘅活動，係嘛？呢啲所謂共產主義嗰個思想嘅研究啊，或者一啲所謂社會主義小組啊，咁樣係咪呢啲咁嘅組織，係嘛？咁又俾錢佢哋，係嘛？咁慢慢就先至即係有一個組黨嘅模型喺度。咁台長今日都嗰篇文都提咗其中一個人啦，係咪？其實唔止嘅，有一扎俄國人入曬嚟嘅，係嘛？即係仲有個胡定斯基啊，即係叫吳定康啊。嗱，所以你睇翻個背景，嗱，你話佢勾結外國勢力係嘛？但係其實就係當時嘅共產國際係嘛，輪譯底下嘅呢一個所謂中國共產黨成立，就係佢係第三國際嘅中國支部嚟。咁就係佢對孫中山呢種，即係佢喺理論上咧，即係喺有，即係我哋睇到嘅相關文獻裏面咧，列寧對孫中山嘅革命係有批評嘅，認為佢呢個係一個資產階級嘅民粹革命，係咪？中國一定要走無產階級革命，所以毛澤東喺後生嘅時候，即係我，即係大家睇下今日我喺。即係我哋嗰個歷史在笑嗰個預告裏面，我有一段嘢，即係我做嗰個 voiceover 嗰段嘢，其中講到呢個毛澤東啊。嗱，嗰陣時毛澤東仲係一個後生仔，其實毛澤東喺北大圖書館就係、是、李大超即係嘅下屬，喺圖書館度做管理員，係嘛？咁佢當時對於呢個俄國革命咧，佢就即係、就是、有佢嘅感想，係嘛？當時佢已經參與呢啲所謂即係組織共產黨或者組織共產黨團體的那些活動的了已經，是吧？所以在這個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呢，就當時即這個年輕人，這位年輕人即、就是、有左傾思想的年輕人毛澤東就說，十月革命一聲爆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其中這一段最重要的，今天我們見不到習近平的演辭裡面有毛澤東這一段，只是用了毛澤東頭那兩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今日習近平的演辭裏面只是引述這兩句，但後面那個非常之重要的，後面那幾句說什麼呢？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道路。這就是結論。走俄國人的路就跟史太林反了面之後，跟克魯曉夫那些即是炮轟克魯曉夫 即係中俄交惡交惡嘅時候，咁呢個就已經唔係走俄國人的路咧。佢認為俄國人喺呢個克魯曉夫底下已經係走修正主義啦，唔係真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係嘛？咁當時嗰個即係爭論，大家可以即係去揾到好多書睇嘅嚇，即係。但係我簡單啲講就係、是，咁你唔係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哦，你而家唔係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咧？唔係喎。喂，你而家衰過資本主義社會高峰期喎，係咪？貧富懸殊，點咧？官僚貪污腐敗，係咪？跟住對外咧，喂，大佬冇一個國家同你 friend 嘅，除咗收我哋錢嗰啲，係咪？所以你睇下佢嗰篇演辭，佢冇引述到呢一段最重要嘅一段啊，大佬。呢、這、一個十月革命幫助中國啊，毛澤東認為係咪？即係幫助咗全世界啊！第一個就係、是，第二就係中國嘅先進分子，即係用我哋而家嘅喺政治學嘅講法就係進步分子，係咪？即係等於我自己組嗰啲黨，我認為係進步民主黨、進步民主派，同樣嘅道理啦，係咪？咁要用呢一個所謂無產階級嘅宇宙觀嚟觀察國家命運嘅工具，而家無產階級喺中國個國家命運係咩？請問？屌你咩？你根本就違背你啲列祖列宗，係咪？所以當然啦，我哋話佢勾結外國勢力嘅意思就係、是，即係呢個外國嘅思想傳入中國，係咪？有呢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亦都有國家主義，係嘛？亦都有自由主義，係嘛？當時有好多喺外國留學嘅呢啲中國人，係嘛？翻嚟就將呢啲外國人嘅思想帶到西方嘅先進嘅思想帶到嚟中國啊！呢啲進步嘅思想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包括國家主義，包括呢一個自由主義啊、民主主義帶到嚟中國，係嘛？咁成為好多求改革、求進步嘅中國人啊，佢嗰個思想啟蒙同埋一個理論基礎，係嘛？跟住去改善呢個國家，係嘛？咁我哋即係可以話啊、哦，你共產主義都係其中一種，係嘛？嗰啲求進步嘅人引進入嚟，係嘛？要改善呢一個國家嘅一種思想。咁但係共產黨唔係喎，佢成個組織就係第三國際嘅喺中國嘅支部嚟嘅。是聽命於第三國際的，是吧？你開黨代表大會的時候，第三國際的人要派人列席的，即是等於我們香港現在有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叫做駱惠寧，是在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即是林鄭月娥做主席的國安委裡面，他要做顧問，坐在做太上皇的。當年的第三國際的代表在這個共產黨的黨代表大會裡面，他要列席，是吧？指導咁啊，又系太上皇咁，所以呢个系唔系思想上勾结外国势力，佢直情系组织上，喂，系有主从嘅关系。所以我哋话共产党成立咗之后，系嘛，1921年成立，1917年就俄国革命，佢1921年就成立啦，1919年就成立地。列寧成立第三國際，係嘛？兩年之後就有中國共產黨啦。咁當然，即係大家睇翻歷史再少，而家睇就可能會有興趣啲啦。咁你知道啦，譬如我有講到呢、這個，即、就、係、是、我講五四運動嘅時候都有睇到陳獨秀嗰、那個即係、就是、新青年，係嘛？後來就變咗幫即係、就是、宣揚共產主義嘅呢一個刊物，咁啊胡適就同佢即係啊即係分開啦，咁係嘛？咁跟住佢哋主要陳獨秀也好啦，李大超也好，即係共產黨成立之後，佢哋先至會有一啲黨嘅組織工作參與。之前都係思想嘅討論，係嘛？咁但係呢一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係咪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係共產黨即係嘅殺人嘅工具、殺人嘅藉口，係咪？咁啊嗱，呢次咧我就即係。其實今天這個鐘頭我都是講這個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的，其實我會集中，因為我看完習近平那篇7300字的演辭在天安門，即我覺得即作為即中國共產黨一個百年老店的最高領導人，在100周年的黨慶的大日子裡面，這篇文章兩個字來形容 是膚淺， 咁啊，即係我唔想用垃圾兩個字嚟形容，係膚淺到不得了，咁啊，即係冇嗰種大氣，咁啊。喂，成篇文字全部都是啲政治套語，係嘛？仲要你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信徒，你死嗰日，喂嗰、那個附文一定係話你係偉大嘅無產階級戰士，係嘛？馬列嘅信徒一定係咁樣寫噶嘛？所有啲共產黨人瓜柴，係嘛？都係咁樣寫噶，話去見馬克思噶嘛？係嘛？喂，你通篇文字。你都冇提呢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係咪？喺你個憲法裏面寫得好清楚，即係當年鄧小平話係不容討論嘅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係咪？因為冇寫堅持習近平思想咯，可能係係咪應該加埋喺個前言裏面啦，係咪？呢、这個是當年八十年代嗰個修憲版的即係呢個憲法的前言係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呢個無產階級專政，後來修訂咗叫做人民民主專政係嘛？跟住堅持馬列毛係嘛？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係嘛？得一個堅持係嘛？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一黨專政係嘛？即係頭先陶台長，即係我哋開麥之前，我喺度傾偈嘅時候，佢話：喂，即係呢個黨慶好有問題喎，好似國慶咁樣。咁但係我話個問題就係、是，屌你咩？佢黨大於國咁，咁但係國慶就唔止七萬人咧，天安門啊，佢都收斂下嘛，佢冇似毛澤東當年咁樣，係咪？ 唔係因為個肺炎問題啊，唔係佢想收斂啊，個肺炎問題啊。我哋第一節就結束啊嘛，你一陣間。一阵快回来啦，第一阵先第二节啦。